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把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奔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进京赶考的郑元和把盘缠都花在了一个妓女身上，学业也荒废了，玩了一年多，最后没钱了，这老鸨子看他不顺眼了，耍了一个小伎俩，要把他和李娃分开。老鸨子劝说李娃，让他们去城外的竹林神庙求子去。而下一步，这老鸨子合计着要把李娃拉进自己的阵营，一起把郑元和这小子给甩了。李娃对郑元和情深意切，他会这么干吗？说他出身卑微，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；说他拜金势力，却卖掉家当救情郎。风月场上他手法老练，冷酷如霜，实则内心有情有爱，悔恨一场。精明算计不如学会人生大智慧，善良之光让他博得意想不到的人生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名妓到千国夫人第二集。老鸨子巧舌如簧，把李娃说得动心了。这李娃就跟郑元和提出说，我跟你一年多了，到现在也没怀孕，咱明天呢去竹林神庙求个子吧。这郑元和满口答应，可是摸摸身上一子都没有啊，要去求子您得有香火钱呢，再说了去竹林神庙也得租个马车呀，这也得要钱呢。郑元和面上答应的挺痛快，这心里一直在琢磨上哪儿弄银子去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郑元和早早起床了，翻箱倒柜找出了几件上好的衣裳，就跑到当铺给当了，然后拿着当来的这点钱买了点祭祀用的供果，又雇了一马车来接李娃去竹林神庙求子。临走的时候，老鸨子拿出一个包袱递给李娃，闺女啊，竹林神庙离你姨妈家不远，你回来的时候啊，顺道去看看她，把这包东西带过去。李娃点头答应，接过东西登上马车，直奔城外的竹林神庙。且说这对小年轻的在庙里头拜过了送子观音，又住了两宿，这才坐上马车往回走。这马车刚一进北门， 李娃就跟郑元和说，从这儿往东拐，第二条胡同就是我姨妈家，咱们上那儿啊歇歇脚，顺便把东西送过去。郑元和照着李娃的指点，把马车赶进了一条小胡同。这胡同口看着挺窄，里头却是别有洞天，过一辆马车是绰绰有余。往里走没多远，就看见一所高宅大院。李娃下的马车，上前轻叩门环，这里头啊有人搭话了，谁呀？哦，我是李娃。不大一会儿，门分左右，里头走出一个40来岁的中年妇女。哎呦，外甥女儿来了，快让姨妈看看，瞧我这闺女哟，长得越来越水灵。哎，来来来，别在这站着，咱屋里说话。哟，后边这位公子是？郑元和赶紧上前一施礼，小声：“郑元和见过姨妈。”这李娃冲姨妈羞涩的一笑，这姨妈稍微一愣，随即明白过来了。哦，郑公子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来，快里边请。这姨妈把李娃和郑元和让进屋里头，备好了水果茶点招待他们，又热情地挽留他们在这住一宿。李娃欣然答应，郑元和也跟着在这儿安顿下来。这姨妈的家里环境非常清雅，庭院当中青竹翠柏点缀其间，池塘里一丛睡莲浮在水面，几位锦鲤悠然地游来游去。郑元和看着这般雅致的花园，心里叹服，看来这李娃的姨妈品味不俗啊。这姨妈笑着把二位让进凉亭，下人端上茶点水果。这些水果好多都是南方产的，您想想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，人坐在长安吃南方的水果这不容易，这些水果当时啊贵得要死啊，只有大户人家才能享用。再说这下人端上的香茶那更不一般了，清香之气沁人心脾，喝一口是满口留香啊。这姨妈拉着李娃唠家常，不大一会儿中午的酒菜备好了，这三个人入席边喝边聊。今天这郑元和不知怎么了，是喝多了还是累了，只觉得俩眼犯困，眼皮子打架，睁不开眼，抬不起头，坐在这儿啊晃晃悠悠的，就快睡着了。这李娃看郑元和困得东倒西歪的，还在酒桌上死撑着，他微微一笑，郑郎，你要是困了就先去休息吧。这郑元和嘴上嘟囔了几声，李娃一示意，过了两个侍女扶着郑元和休息去了。酒桌上只剩下姨妈和李娃，这姨妈喝了一口酒，脸上的笑容没了。李娃呀，姨妈说句话你别不爱听。这李娃一惊，姨妈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有话您就直说吧。哎，李娃，其实你的事儿你妈妈都写信告诉我了，这郑公子现在身无分文，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啊？这李娃刚要张嘴，姨妈一抬手，你先听我说。姨妈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孩子，可是干咱们这一行的，对别人有情就是对自己无情。你妈妈和我都是过来人，年轻的时候也都动过心，可是到最后还不是孤老终生吗？一提这事儿啊，李娃心里头就矛盾纠结，他一仰脖喝干了杯中酒。姨妈，这郑公子为我花光了盘缠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呢。这姨妈是苦苦一笑，闺女啊，姨妈且问你，你跟郑公子是能嫁进豪门呢，还是能一辈子恩爱衣食无忧啊？这郑家是官宦世家， 这样的家庭根本就不会接纳你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你嫁进去了，你在郑家能有地位吗？这日子久了，郑元和在那个年轻的小妾，那个时候你年老色衰，要钱没钱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连人身自由都没有，只能在苟延残喘当中苟活，这样的日子你想过吗？姨妈的一番话就像给李娃当头一棒。其实李娃这么精明，这些情况他不是没想过，只是他被感情冲昏了头脑，不愿意往坏处想。李娃的一颗心突突乱跳，姨妈所说的情况让他触目惊心呐。这姨妈看李娃动摇了，赶紧趁热打铁。早先呐，姨妈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相好的，不到两年那个男的就另寻新欢给我撇了，当时我气得大病一场啊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这半夜缩在破庙里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，最后还是你妈妈找到我，不离身的伺候着，这才把病养好了。说着这姨妈还掉下几滴眼泪，她擦擦泪水，哎呀，打那之后啊，我就看清楚了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咱们这些青楼女子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人呐。李娃，姨妈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重走我的老路啊。这姨妈现身说法，勾起了李娃的伤心，进了青楼就没资格谈感情，进了青楼就不该痴心妄想，再做个清白之人，进了青楼这辈子就注定要孤老一生。这娘俩对着相拥而泣，哭了好一会儿，这姨妈才止住了抽泣，她给李娃斟满了一杯酒，闺女来，咱不哭了，咱娘俩干一杯。说着举起酒杯，这李娃也止住了眼泪，敬了姨妈，一饮而尽。这姨妈喝干了酒，放下酒杯，还有句话你得听姨妈的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跟你最亲的人都是你妈妈，她用你赚钱这不假，可这不光是为了她自己呀，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你别看他面上对你严厉苛刻，只认银子，其实他心里呀，真是把你当亲闺女看待。你病了累了，不都是他一手操持吗？如果你现在不趁着年轻攒钱，将来老了难不成要饭去？他这么逼你也是为了将来考虑啊。这姨妈为老鸨子说了一筐好话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李娃听着听着眼泪又出来了，他心里很明白，姨妈这位说客就是妈妈请来的，他不想听，可这眼泪又不争气地往外涌。想当初他李娃一个贵族小姐，家里遭官府查封，府上的人都跑光了，他一个女孩子孤苦伶仃，没有依靠，流落街头，他迫不得已伸手要饭，乞丐头子还管他收月钱，受人欺负。在他最难的时候，是这个妈妈从乞丐那儿把他买下来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教他唱歌跳舞，怎么跟男人周旋赚钱。娼妓这个行当不光彩，可毕竟他能靠自己养活自己呀。这娘俩一顿饭哭了半天，李娃的心思也被说动了，这个郑公子他不能再留，留下来是个祸害。于是一想到要跟心爱的人分开，这李娃心里矛盾极了。跟姨妈吃完饭，李娃回到房间里休息了一会儿， 这个时候郑元和也醒了，一睁眼看见自己躺在屋里，还觉得纳闷呢，怎么回事啊，突然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，是不是喝多了？刚才他哪知道啊，这是那个姨妈在他茶里放药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侍女敲门说姨妈正在厅堂里等着他呢，让他们过去喝茶聊天。李娃伺候郑元和穿戴整齐，就一块到了厅堂。三个人落座，刚聊一会儿，这个时候就听见外边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声音到了门口停了。只见一个人满头大汗奔进来了，气喘吁吁的：“李娃，你妈妈，她得了重病了，不省人事，你快回去看看去吧。”这李娃大吃一惊，顿时乱了分寸啊！这怎么办呢？姨妈，那我先骑马回去了，你收拾完东西等我的信儿，再跟着郑郎一起过来找我。这郑元和也跟着李娃着急呀，李娃你别着急啊，我要不跟你一块儿去。说着郑元和就准备拿东西一块儿走，这姨妈拉过来了：“哎，你别捣乱别捣乱别捣乱，郑公子你不能走，这老太太可能不行了啊，咱得赶紧准备后事啊，你跟她一块儿帮不了忙，你跟着我吧啊，咱商量一下这丧事怎么办。”其实干嘛呢，就是为了把他留下缓兵之计。这郑元和一听也对，就留下来吧。这李娃骑着马一溜烟的就不见踪影了。郑元和在这边列了一个丧葬用品的单子，算了一下费用，等着回信啊。可是眼看着天都黑了，按说这姨妈家离他那青楼不远啊，也该回来了，可是报信的还没人来，他急的在屋里走柳。他这姨妈呢也坐不住了，到现在还没信儿呢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郑公子，要不然你先去看看，我稍后就赶过去。这郑元和早就想过去了，赶紧点头，行，坐着马车往城里奔。等着郑元和回到家门口了，他这马车也到期了，他就租了一天呢，人家能黑天送他回来就够仗义了。这郑元和谢过车夫，扭脸往家里走，抬头一看，整栋宅院黑乎乎的一片，拿手啊一尬有这大门，哎，这门上锁了。这郑元和正纳闷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对门一老太太出来倒水，这郑元和赶紧上去问老婆婆：“这李家怎么大门紧锁呀？李娃和李妈妈呢？您见着没有啊？”这老太太瘪着个嘴：“谁呀？这是大黑天的，我老太婆看不清楚。哦，小生是跟李娃一块的郑元和呀。啊，郑公子啊，哟，你还不知道呢。”这李家的房子是租来的，现在到期了，李老太太呀前两天就搬家了，这房子让房东给收回去了。郑元和大吃一惊：“什么搬家了？不是说这李妈妈病重都快不行了吗？”这郑元和只觉得天旋地转：“婆婆，那您可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？”这老太太顺手哗把水泼到街上：“哟，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，他们这些青楼中人呢，四海为家，哪儿来的钱多哪儿就是家。”郑元和赶紧谢过老太太，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呀：“感情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呀，说什么病危求子，这都是下好了套让我往里钻呢。”这郑元和想回去找那个姨妈，可是天色已晚了，自己也饿得前心贴后背，没劲赶路了，他只好脱了身上的衣服又去当铺了。这当铺伙计还纳闷呢：“哟呵，这主行啊，一天来两回了，再当明天光屁股了啊，看他明天怎么办。”怎么着也算把这衣服当了吧， 郑元和拿着钱在街上找一小馆随便吃了一碗面，又去旅馆租了一床位，凑合住了一宿。这一晚上郑元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，净想这事儿了，越想火越大呀。我这白花花的银子拿出来供养你们，现在我没钱了，你们设一套全跑了，把我一人搁这儿了，你们还有良心没有啊？尤其是这李娃，我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什么也这样对我呢？这郑元和一宿没睡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腿着赶到了姨妈家的住处，敲敲门没动静，再敲还没动静，这给郑元和气的在门口嚷嚷了，有人没人呢，开开门呢。等了一会儿，这里头啊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还打着哈欠呢。 哎呦我天哪，谁呀、啊、这是 大清早的过来叫门来。门一开，一看门外站着一公子，再看这打扮，好家伙，外套都没了，一身素净的内衣。这郑元和赶紧问，姨妈在家吗？你叫她出来。一边问一边啊探头往里看，想进去，这人一伸手给他拦住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找谁呀、啊、你谁是那姨妈呀？哎呀，就是昨天在这儿住的这人呢，大概四十来岁，一女的，打扮的挺得体的，有钱的老太太呀。那人看了一眼郑公子，我说，小子，你走错门了吧，这是当朝官员崔的人的宅院，哪有你们家大姨妈呀？郑元和一听，啊，当朝官员的宅院，不可能啊，我前两天晚上在这过的夜呀，你是不是把姨妈藏起来了？那人一想，我有病啊，藏老太太玩？你等等啊，你说你前几天来了还在这住过，这倒是有可能，这院子是我们家大人的，可是平常没人住，前几天呢有个老太太说要租这房子住，等他们家的远房亲戚，我看这房子闲着也闲着，就租给他了。这不嘛，昨天晚上天刚擦黑，人走了，退房了。这郑元和闻听此言，眼前发黑呀、啊，一股火气憋得胸口就像要爆炸了似的。现在他被李娃抛弃，身上分文没有，就连外套都当了，这往后怎么活呀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飞行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 狂妄炸得泪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真诚的生活点亮，恋人啊，在人潮张望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。大地被光芒炸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。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释放阅 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。